跳。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今天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意见就报告方式和重点审议程序和重点组织保障等做了具体部署。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门和相关企业日前表示，将加大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力度，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反诈骗意识，共同构建网络安全共同体。北京今年将率先完成二环内停车规划，明确临停区、禁停区等，违停巡查间隔不超过15分钟。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成功将陆地勘察卫星三号送入预定轨道，该星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遥感勘察。人社部、交通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要求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结合行业用工特点，为从业人员提供工伤保险，不缴工伤保险不可开工。最近北京市交管部门针对西直门桥北向西与南向西匝道河流点处车道数减少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拉链式交替通行的试点工作。北京市的土地市场又开闸了，其中一宗用地是共有产权房，位于昌平北七家未来科学城区域，未来房屋单价每平方米32000。通州区域已和海淀区、西城区以及东城区建立教育联动合作机制，将新建115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新增学位约30000个。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孤独的夜晚，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来自于许巍《曾经的你》。从西安历经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但是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个人都没什么两样。年少的心总是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曾经的你，但更是写给世间每个人的曾经的你。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都是孤寂的，而现在的你也许不再年轻，但你依然会记得你曾与自己许下的约定，曾经奋斗过的那些岁月。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王菲《约定》。 忘记天地，仿佛也想不起。

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情天地，我满心欢喜。 我曾经一度觉得懂我是世间最感人的词语了，如果两个人能彼此懂得该有多好。带着这样的眼光看所有的人事，就慢慢有了区隔。他并没有教我把人看得更明白，轻易因为一些细节就判断某个人一定会懂我，我们是一类人，进而飞蛾扑火。反过来也会因为一些局部之物就判定某个人一定不懂我，我们不是一类人，从而割断了联系。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只是我自己。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岛屿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恨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而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头早已经

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加油啊加油，亲爱的弟兄，当心你夜半被风寒，一路多保重。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国民航局近日发布关于要求外航立即开展网站等宣传途径自查的通知，要求所有经营至中国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立即对本公司官方网站、App 以及其他宣传途径开展自查。北京今年将继续加大中心城区次支干路的建设，打通城区的毛细血管，推进长安街西延、广渠路东延、京良路东段等城市主干路、快速路的建设。最近大兴的北京盛世南宫影视文化城将一湖清水改造成了室外滑冰场，总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将规划总面积3000亩的绿地，形成一个大型的中央城市公园，其中近1000亩的绿色运动公园计划在今年先期启动600亩的建设。外交部、国家旅游局再次提醒中国游客暂勿前往叙利亚、伊拉克旅游，要求国内旅行社不得组团赴上述两国旅游。记者从北京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本周已经有40000盒奥司他韦配送到全市的各医疗机构，而且药品还在持续配送中，能够满足用药需求。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消息，2017年度的中国儿基会在捐赠收入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捐赠总额达到了5.12亿元，实现连续多年增长，惠及儿童近209.7万人次。2017年，北京针对控烟的执法力度再度加码，处罚违法单位和烟民个人数量比前一年增加50%以上。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 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想是我遇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很多人都很爱听这一首《山丘》，而这首歌曲的旋律诞生于15年前。03年夏天，身处上海的李宗盛被笼罩于 SARS 悲伤的大环境之中，直到2013年的春夏，《山丘》的歌词才终于成型。李宗盛说，这首歌是他10年来生活经历的交换，回顾自己的音乐路，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用过来人的身份，也告诉年轻的朋友们，对待生活要知足常乐，珍惜当下。这里有都市夜归人，陈淑桦，美丽与哀愁。 我故意忽视你，我

圣经时的守候。恋上一个人，恋上一个人，等到爱远走，恋上一个人。 所谓的懂，只是某一片刻你们在某一件事、某一个处境、某个对象上的暂时一致而已，千万别对他抱有太多的幻想。就好像一种常见的情况，当我们在某一份工作当中遇到了特别聊得来的伙伴，出于共同的情况、阶层、问题等等，产生了革命般的友谊，如火如荼。但只要当你换了一份工作，时间自然会把你们拉远，不再联络。不是你们不懂对方了，而是你们失去了彼此懂得的共同土壤。这不是在教人冷漠，只是看清一个事实，人注定是孤独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四千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总觉得人要活得有层次，展示给外界的模样可以是片面的、垂直的、标签的，但内在的底子一定要是壮阔的、无设限的、通透伸缩的。人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世间面相都是偶然特定的相遇，像抽签一样，抽到哪个就撞见哪个，但里面那个轰隆隆运转的内在一定